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首歌是来自于三月份在新发了专辑的首播单曲的旅行团，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支来自于国内的摇滚乐队。同名专辑第一波主打歌也可以看作是打探一下市场反响的一首歌，周末玩具。刚刚打开了微信平台，我看了一下，就看到了一个叫做傲骨小公举的听友，真的还挺拗口的。他说：嗨，星期三小周末的三点钟是带阿姨上线了吗？先说于你说小周末啊，我没有说。再有就是我这个辈儿什么时候长上去的？傲骨小公举，你口中的大阿姨应该是以你们家小宝贝儿的口吻喊我的吧？我自己觉得我才过完五四青年节没几天，感觉一下子就被喊懵了。下午的3:05，入夏时节的3点钟，欢迎继续开着收音机。你好，我是戴毅，也可以是某些人口吻当中戴阿姨。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也欢迎带着家里面热爱音乐的小朋友一起来听广播的大朋友们。给你一首夏天的歌，来自黄品源。 夏天你吻了我，晚霞映上你羞涩的脸，我捕捉着你低垂的眼，想留住时间，留住美好，握你的手，握住永远，哪怕未来一次一次风雨潇潇，相守一生一世天长地久，你的温柔，我的拥抱，哪怕青春一点一点失去记号，用你的爱陪着我老，就算时间一年一年逝去如水，岁月如刀， 那个夏天，这个夏天，这个下午，一打开微信平台，一把刀戳中了我的胸口。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觉得不服老不行啊。10年前听过我在直播当中做节目的朋友们都已经是长大了，所以有的时候不服老也不行。你不知道刚才的状态，真的不能说是羞红脸，但是哭红眼是真的有了。 Got an email at 22 Told me I could be a star On a plane for the first time I couldn't wait to start Landed at JFK

不赖的。那么就趁着你有这样的好心情的时候，找一点时间，可以是现在，如果说工作不忙的话，又或者说可以是在下班回家，晚上吃完晚饭休息的时候，当然也不用太晚啊，太晚的时候唱歌，在家里录歌，可能会让邻居以为夜半歌声，有一点扰民。我是希望你可以把你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的歌啊录制下来，然后呢挑一挑，仔细听一听，选择一个过得去的版本，把它勇敢的上传到比如说像唱吧 APP 啊，全民 K 歌 APP 上的时候，一个是上传到那个上面找寻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另外我想请你记住有这样一种方式，你可以让我听到，把它转发到微博的那个符号慢慢的点亮，因为他在你发送的时候会提醒你说，要不要转发到其他的媒体，比如说 QQ、微信、微博。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转发的时候，在微博上面 at 一下我，新浪微博上面的戴艺，爱戴的戴，艺术的艺。我想我可以找机会把你的声音带到974，让更多的听友听到你的歌声。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手要翻越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他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要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主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抚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 我就敢拥有了。

Sandy 林忆莲，我不能忘记你。这首歌在去年的电影《记忆大师》当中是作为主题歌出现。《记忆大师》这部电影在去年的时候算是一部题材很新颖的电影了。我记得在过程当中看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挺烧脑的，而且再加上对于莫文蔚的喜欢，对于徐峥的喜爱，觉得两个人对于角色的把握也很到位。那现在呢，徐峥的一部新电影《幕后玩家》也还在院线当中上映着。我也去看了，我觉得口碑和票房也还算是不错。这部片子可能很多人会惯性思维，以为徐峥演的那就应该是徐峥导的咯，但其实不是。影片导演呢其实是徐峥扶持的一位新晋的青年导演，叫做任鹏远。而《幕后玩家》这部电影呢也是任鹏远的处女作长片。好像我们提到这个名字都是一头雾水，他长什么样？如果你去看了这部电影的话，还记不记得在影片当中有一个复制视网膜的电玩店的老板？哎，那个就是导演任鹏远啊，在过戏瘾的时候玩了一把客串。还是没印象是吧？也只能侧面说明导演真的长得太素人了。好好做导演，继续拍出新片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有请乐拉徐佳莹。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今晚，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痛不要紧吧？看我微微的快乐都可以原谅，停止不前的观看，选择新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痛不要紧吧？看我有没人愿力气用。就似拨起爱一个头发，不如消耗热 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我也想问问你，在听广播的同时，你还做点什么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可以把你的正在做的事情，手边忙的事情告诉给我，或者说听歌的时候跟我交流的方式也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Memory 说现在没在干嘛，好久没有听到了刚才梁静茹的那首属于 你。没表情经过那个蓝绿身影，脚步却微微迟疑，人群中你错开那双黯淡无望的眼睛，突然眼泛下大雨。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庆幸，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无望你，无望你，对世界也曾满怀善意。曾经那个你，我曾远离，就在你的胸口里。 林宥嘉带来这首《勿忘你》，也要谢谢在电波另外一端跟着一起哼唱这首歌的亲爱的你。那你别忘了今天晚上回去还有功课要做的哦，有作业要交的哦就找机会把你喜欢唱的一些歌然后录制下来，在转发上传的时候呢，记得在新浪微博上面也艾特一下戴毅，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找到你艾特我的那些帖子，我会认真听的。好了，马上3:47:45，感谢各位收听星期三的和你一起唱，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们周四下午见，抓紧时间做功课。